伍子胥列传第六。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云。云父曰伍奢，云兄曰伍尚，其先曰伍举，以执剑是楚庄王，有显，故其后世有名于楚。楚平王有太子，名曰建，使伍奢为太傅，废无忌为少傅。无忌不忠于太子建。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娶妇于秦，秦女好，无忌持归报平王曰：“秦女绝美，王可自娶，而更为太子娶妇。”平王遂自娶秦女而绝爱幸之，生子枕，更为太子娶妇。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，因去太子而弑平王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，杀己，乃因谗太子建。建母蔡女也，无宠于平王，平王稍易疏谏，使谏守城府，被边兵请之。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：“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无愿望，愿王稍自备也。自太子居城府，将兵外交诸侯，且欲入为乱矣。”平王乃召集太傅伍奢拷问之。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，因曰：“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属骨肉之亲乎？”无忌曰：“王今不至，其事成矣，王且见秦。”于是平王怒，求伍奢，而使城府司马奋阳枉杀太子。行未至，奋阳使人先告太子，太子即去，不然将诛。太子见王奔送。无忌言于平王曰：“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且为楚忧，可以其父志而召之，不然且为楚患。”王使使谓伍奢曰：“能治汝二子则生，不能则死。”伍奢曰：“上为人人忽必来，云为人刚立忍够，能成大事。彼见来之病秦，其事必不来。”王不听，使人召二子曰：“来，吾生汝父；不来，今杀奢也。”吾上欲往，云曰：“楚之召我兄弟，非欲以生我父也，恐有托者后生患，故令父为质，诈召二子。二子到，则父子俱死，何意父之死？往而令仇不得报耳，不如奔他国，借力以雪父之耻，俱灭无为也。”吾上曰：“我之往终不能全父命，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，后不能雪耻，终为天下笑耳。”谓云：“可去矣，汝能报杀父之仇，我将归死。”上既就职，使者补伍胥，伍胥冠公指使向使者，使者不敢进，伍胥遂亡。闻太子建之在宋，往从之。伍奢闻子胥之亡也，曰：“楚国君臣且苦兵矣。”伍上至楚，楚并杀奢与上也。伍胥既至宋，宋有画室之乱，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， 正人甚善之。太子见又是晋，晋清公曰：太子既善政，正信太子，太子能为我内应，而我攻其外，灭政必矣。灭政而封太子，太子乃还政。是谓惠，惠自私欲杀其从者，从者知其谋，乃告之于政。政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，建有子名胜，武须惧，乃与胜俱奔吴。到韶关，韶关欲执之，武须遂与胜独身不走，机不得脱，追者在后，至江，江上有一渔府乘船，知武须之急，乃渡武须。武须嫉妒，解其剑曰：此剑值百金，以与府。府曰：楚国之法，得武须者赐粟五万担，绝职归，岂图百金剑耶？不受。武须未至吴而急，至中道乞食，至于吴，吴王僚方用事，公子光为将，武须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。久之，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残，两女子争丧相攻，乃大怒，至于两国举兵相伐。吴使公子光伐楚，拔其钟离居巢而归。伍子胥说吴王僚曰：楚可破也，愿复遣公子光。公子光谓吴王曰：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，而劝王伐楚者，欲以自报其仇耳，伐楚未可破也。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，欲杀王而自立，未可说以外事，乃尽专诸于公子光，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。五年而楚平王卒。初，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枕，即平王卒，枕敬立为后，是为昭王。吴王僚因楚丧，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，楚发兵绝吴兵之后，不得归，吴国内空，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赐吴王僚而自立，是为吴王阖庐。阖庐既立得志，乃召伍元以为行人，而与谋国事。楚诸其大臣戏怨亳州离，亳州离之孙伯匹王奔吴，吴亦以匹为大夫。前王僚所疑二公子将兵伐楚者，道绝不得归。后闻阖庐是王僚自立，遂以其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阖庐历三年，乃兴师与伍胥伯匹伐楚，拔书，遂秦故吴反二将军，因欲致营。将军孙武曰：民劳未可，且待之，乃归。四年，吴伐楚，取六羽钱。五年，伐越，败之。六年，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，吴使伍云迎击，大破楚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。九年，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：使子言影未可入，今果何如？二子对曰：楚将囊瓦贪，而唐蔡皆怨之，王必欲大伐之，必先得唐蔡乃可。阖庐听之， 昔兴师与唐蔡伐楚，与楚加汉水而镇。吴王之弟夫盖将兵请从，王不听，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长，子长败走奔郑。于是吴乘胜而前，五战遂至郢。己卯，楚昭王出奔，庚辰，吴王入郢。昭王出王入云梦，到姬王，王走云。云公帝怀曰：“平王杀我父，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”云公恐其弟杀王，与王奔随。吴兵为随，谓随人曰：“周之子孙在汉川者，楚尽灭之。”随人欲杀王，王子其逆王，己自为王以当之。随人不与王于吴，不及，乃谢吴不与王。使武云与申包胥为交，云之王也，谓包胥曰：“我必复楚。”包胥曰：“我必存之。”即吴兵入营，伍子胥求昭王，既不得，乃掘楚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日，然后已。申包胥亡于山中，使人谓子胥曰：“子之报仇，其以甚乎？”吾闻之，人重者胜天，天定亦能破人。今子故平王之臣，亲北面而视之，今至于戮死人，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？”伍子胥曰：“为我谢申包胥曰：‘吾日暮途远，无故道行而逆失之。’”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，求救于秦，秦不许。包胥立于秦庭，昼夜哭，七日七夜不绝其声。秦哀公怜之，曰：“楚虽无道，有臣若是，可无存乎？”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。六月，拜吴兵于冀，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，而阖庐帝夫盖乃王归，自立为王。阖庐闻之，乃弑楚而归，击其弟夫盖。夫盖败走，遂奔楚。楚昭王见吴有内乱，乃复入郢，封夫盖于唐西为唐西氏。楚父与吴战，败吴，吴王乃归。后二岁，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，取藩。楚惧吴复大来，乃去郢，徙于若。当世时，吴以伍子胥、孙武之谋，西破强楚，北威其晋，南服越人。其后四年，孔子相鲁。后五年，伐越。越王勾践迎击，败吴于姑苏，伤阖庐止，军阙。阖庐病疮将死，谓太子夫差曰：“尔望勾践杀尔父乎？”夫差对曰：“不敢望。”是夕阖庐死，夫差继立为王，以宰匹为太宰，袭战社。二年后伐越，败越于夫丘。越王勾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，使大夫种后弼为吴太宰匹以请和，求韦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。伍子胥谏曰：“越王为人能辛苦，今王不灭，后必毁之。”吴王不听，用太宰匹计与越平。 其后五年，而吴王闻齐景公死，而大臣争宠，新君弱，乃兴师北伐齐。伍子胥谏曰：“勾践实不重位，吊死问疾，且欲有所用之也。此人不死，必为无患。今吾之有月，由人之有负心疾也。而王不先月，而乃误齐，不亦谬乎？”吴王不听，伐齐，大败齐师于艾陵，遂为邹鲁之君以归。一书子胥之谋。其后四年，吴王将北伐齐，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，乃率其众以助吴，而众宝以献位太宰匹。太宰匹既硕受越禄，其爱信越殊甚，日夜未言于吴王。吴王信用匹之计。伍子胥谏曰：“夫越负心之病，今信其扶辞诈伪而贪其，破其辟由食田，无所用之。且盘庚之告曰：‘有滇越不公，一铁灭之，败无一遇，无使一种于资邑。此商之所以兴，愿王视其而先越，若不然，后将毁之无及。’而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。子胥临行，谓其子曰：‘吾硕见王，王不用，吾今见吾之王矣。如与吾俱亡，无益也。’乃属其子于其报墓，而还报吴。”吴太宰匹既与子胥有隙，因谗曰：“子胥为人刚暴，少恩，猜贼，其愿望恐为深祸也。前日王欲伐齐，子胥以为不可，王卒伐之而有大功，子胥耻其计谋不用，乃反愿望。而今王又复伐齐，子胥专避抢剑，举毁用事，徒幸吾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。今王自行，惜国中武力以伐齐，而子胥剑不用，因辍谢扬命不行，王不可不备，此起祸不难。且彼使人威似之，其始于齐也，乃属其子于齐之报事。夫为人臣，内不得意，外以诸侯，自以为先王之谋臣，今不见用，常泱泱愿望，愿王早图之。”吴王曰：“微子之言，无意疑之。”乃使使赐伍子胥鼠漏之剑，曰：“子以辞死。”伍子胥仰天叹曰：“嗟乎！谗臣匹为乱矣，王乃反诛我。我令若复罢，自若未立时，诸公子争立，我以死争之于先王，积不得立。若既得利，欲分吴国于我，我故不敢忘也。然今若听愚臣言以杀长者。”乃告其舍人曰：“必树吾墓上以子，令可以为器，而绝吾眼悬吾东门之上，以观月寇之入灭吾也。”乃自警死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乃取子胥师乘以蚩夷阁，伏之江中。吴人怜之，谓立祠于江上，因命曰胥山。吴王祭诸伍子胥，遂伐齐。 其鲍氏杀其君道公而立扬生，吴王欲讨其贼，不胜而去。其后二年，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于驼高，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，以令周氏。越王勾践袭杀吴太子，破吴兵。吴王闻之，乃归，使使后壁与越平。后九年，吴王勾践遂灭吴，杀王夫差，而诛太宰匹，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众会于己比周也。伍子胥初所与巨王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于吴。吴王夫差之时，楚惠王欲召胜归楚，社公谏曰：“胜好勇而因求死事，待有私乎？”惠王不听，遂召胜，使居楚之边邑焉，号为白公。白公归楚三年而无诛子胥。白公胜既归楚，愿正之杀前阴阳死事求报正。归楚五年，请伐正，楚令尹子胥许之，兵未发而进伐正，正请救于楚，楚使子胥往救，与盟而还。白公胜怒曰：“非正之仇，乃子胥也。”胜自立谏，人问曰：“何以谓？”胜曰：“欲以杀子胥。”子胥闻之，笑曰：“胜如卵耳，何能为也？”其后四岁，白公胜与石起袭杀楚令尹子胥、司马子綦于朝。石起曰：“不杀王不可。”乃结王如高府。石起从者屈顾赴楚惠王王走昭夫人之宫。社公闻白公为乱，率其国人攻白公。白公之徒败，王走山中自杀。而鲁石起而问白公失处，不言将烹。石起曰：“事成为轻，不成而烹，故其直也。”终不肯告其失处，遂烹石起，而求惠王复立之。太史公曰：“愿独之于人甚矣哉！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，况同列乎？相令伍子胥从奢俱死，何意蝼蚁？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于后世。悲夫！方子胥窘于江上，到乞食，志岂常虚于望影耶？故隐忍救功名，匪列丈夫，孰能至此哉？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，其功谋亦不可生道者哉。”